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Hi there listeners。 同学们有的提前看到了今天的课堂预告文本啊，在聊天室当中问说今天马克老师是不是没有来呀？ No, I'm back. Yeah, ready to enjoy the rain, but it's over. 大家可能是看到文本对话当中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是吧、 yeah. 所以这儿的对话呢非常有趣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和大家聊一聊现在你们都在使用的共享单车。 对。 In English. Yeah, shared bikes. 分享的 share 加上 ed shared 被分享的可以分享的 bikes、mm-hmm. 就是 bicycles yeah public bikes shared bikes yeah、mm-hmm. 所以我们的共享单车其实很好说也不难就叫做 shared bikes、 mm-hmm. 共享单车是一种非常新型的环保型的共享经济啊，为大家的日常出行呢提供了很多的便捷。马克老师就经常骑小黄车。 Yeah, I've used them quite a few times and I've seen the piles of bikes as well. That's kind of cool、 您觉得共享单车方便吗？ 特别方便。 有什么好处啊？ 我觉得那个不能怕丢了，那个可以那个锁一下那个完了还行，不是丢了你自己用的车。 你看就不像自己的自行车一样哈，停在外边还提心吊胆的。 对。 因为几乎所有有自行车的人都经历过，或者是旁边的人身旁的人经历过丢自行车的不便、 嗯。 这种共享单车呢它取用方便，骑行感呢也不错，还有价格也挺便宜的。 对，很便宜啊。嗯。 所以它方便嘛，如今呢也受到了很多来中国旅游的老外们的青睐了。 嗯。 外国朋友有的还不知道共享单车是什么、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一位外国朋友、 啊、 带他呢来逛逛北京的景点和公园，因为有些景点公园啊十分适宜骑着车去观光。 对， 你看不仅在北京，很多其他的城市，你比如说像 Westlake、 嗯、 西湖这样的地方、 yeah. 人家都说了都要骑车去逛湖。 Mm-hmm. Yeah, you can get around the lake in enough time between meals. 对呀、啊，所以有时候自行车观光是很美好的感受啊。 Mm-hmm. 你看北京的后海这些 yeah, yeah. 胡同。 Yeah, yeah, get around and see the hutongs. 你说你开车去逛胡同吗？ 嗯哼。I still like walking. I'll take a bike somewhere if it's a boring stretch, but if it's interesting, I'd rather walk. 马克老师说，您是愿意选择走。 Yeah, you know, maybe go to Tiantan and then like Hohai in the same day, maybe take a bike between the two places. 就一边骑骑车一边走走。 对对对。 所以这种共享单车呀，它在城市各个地方都能够方便的取用。 对。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便捷。 嗯、 啊。今天呢我们地道美语课程为这些初来乍到的外国朋友们解锁一下。 对。 这个共享小车车。 嗯。 感受一把骑行逛北京。咱们所说的我们所期待的美好出行不就是要方便高效低碳环保吗？ 对。 好，大家呢同学们也都骑过共享单车了哈、啊。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与时俱进又十分的接地气。我们今天的第一句对话第一段对话就要跟大家一起走起来了。 好。 Hi, Mark. Are you ready to head out? Actually, I'm not Mark. I'm his twin brother, David. What? I know it's you, Mark. You're just putting me on. No, really. I can show you my passport later. This is some kind of weird joke. I'm sure of it. Well, Mark told me you planned to go out for a long walk with him. A work thing came up. He couldn't get out of it. So, since I'm visiting for a few days, I thought I'd take his place. Okay. Do you know much about Beijing? Mark's told me a few things, and I'm a history buff, bu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around. I can help with that. The cool thing about Beijing is that there are lawn parks all over the city, so it's possible to walk for a whole day, shaded by big trees almost all the time.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put that to the test, isn't that so? That's right. I thought we'd start out on yellow bikes, then go buy food once we get to the park, and then pick up bikes anytime our feet gets tired. Yellow bikes? What are those? They are shared bicycles. Haven't you seen them all over the city? I've seen tons of bikes. Come to think of it, a lot of them were yellow. Those are bikes anyone can rent. One of the largest companies paints their bikes yellow and call them 小黄车. That's a catchy name. I know 小黄 is a colloquialism for taxi cab. And 小黄人 refers to those ubiquitous minions from the Despicable Me movies. I see you share Mark's way of thinking. Let's get going now, shall we? 好。 第一段是不是有些惊艳呢？ 有太奇怪了吗？ 太奇怪了吧！听到了马克在说话，可是却不是马克。 马克有一点忙，所以他的哥哥在这儿。 他的孪生兄弟来了啊！晶晶说：“马克，准备好了出门了吗 ？”Hi, Mark. Are you ready to head out? Are you ready to head out?、 Mm-hmm. 这里的重点在哪个词啊 ？Head out.、 Mm-hmm. 头朝外。 Yeah, head out. 啊，是什么意思呢 ？Yeah, 出去门。 出门了 yeah, get out, get a, go out together、yeah. 英语如此形象、 mm-hmm. 头朝着门外了是不是就要出去了、 mm-hmm. 外出出门 对 head out 作为一个动词词组 对 大卫说话了、 mm-hmm. 其实我不是马克 Actually, I'm not Mark Actually, 事实上 I'm not Mark、 mm-hmm. 我是他的孪生兄弟大卫 I'm his twin brother, David. I'm his twin brother.、 Mm-hmm. Twin 就是双胞胎。Yeah. 对 ,born on the same day. 这马克老师最近也是挺有创意的。 Mm-hmm. 写了个这个对话我一看到以后我都惊了。 对。 Twin brother, David.、 Mm-hmm. 那我叫 David。什么你叫 David? 马克我知道是你你在让我上当吧。 What? I know it's you, Mark. You're just putting me on. I know it's you.、 Mm-hmm. 我知道是你。 对。 啊别装了。 Mm. 你只是想让我上当吧你逗我玩呢。 Mm, 对对对。 这里有个新短语。 You're just putting me on. Put somebody on.、 Mm. 哎、我们以前学那个 put on 啊穿上衣服啊 put a shirt on. 对对对。 这里的 put 一个人 on 是什么意思 肯定要那个me。在 putting 和 on 中间对对对对对 put somebody on put someone on yeah、 嗯、那是什么意思呢 play a joke on someone so that they believe something that's actually kind of silly 啊、 哦、yeah 就是戏弄某人让别人上当受骗 对 逗他、嗯、逗你玩 put someone on 叫 put someone on、 嗯、 戏弄某人逗某人玩就想让某人上当啊、 嗯 怎么着？怎么着？大家都笑得哈哈哈哈 I think it's funny to put someone on. 是不是、mm. ？Put someone on.、 Yeah. 记住这个短语啊，在笑声当中记住。 Mm. 你就是想让我上当吧？你就是给我下套吧？ Mm. 你就是给我做坑吧？ 对。 大卫说啊，不不不，是真的。 No, really. 我一会儿可以给你看看我的护照。 I can show you my passport later. 给你看什么东西、 mm-hmm. ？Show you something. 对。 Show you my passport later、 mm-hmm. 啊，这老外啊很认真、啊。 Yeah, I can show you my passport. 我给你看护照， yeah. 这不就是真的了吗？ 对。 晶晶到此时都不敢， mm. 都回不过神来啊， mm. 就说了一句话说，说啊，真是个好奇怪、好尬的笑话。 This is some kind of weird joke. 美国人特别喜欢用 weird weird joke， 什么事情、yeah. 奇奇怪怪的， 对， 摸不着头脑的，叫做 weird.、 Mm. Yeah. This is some kind of weird joke,、 嗯、 weird joke. I'm sure of it. I'm sure of it.、Yeah. 我肯定，这绝对是个笑话哈。 对对对， 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呢。 嗯， 哎呀，大卫没办法了，他只好说。嗯 Well, 马克告诉我说，你打算和他一起出去散个长步啊。 嗯 ,Mark told me you planned to go out for a long walk with him. Mark told me you plan to go out. 计划做某事 ,plan to do. Go out, 出去。干嘛、 嗯、 ?Go for a walk. Yeah.Go out for a walk, go for a walk.、Yeah. 我们学过的是 go for a walk,、 mm-hmm. 散步一定要是 go for a walk.、 Mm-hmm. 如果散一个长步呢、 yeah. go for a long walk. 散长步、 mm-hmm. 一块出去散个长步。哎呀但是他突然啊来了点工作。 A work thing came up. 大家看这个句子这很典型的美式说法。 Mm. A work thing. 哇它主语啊是 work Yeah, something about work 它有一点工作的事所以可以说 a work thing 工作的事儿、 嗯、 工作方面的事儿工作上的事儿啊、 嗯、 都说 a work thing Yeah 还可以这么讲还是 a work thing Yeah, work thing、you know, like a business thing or a school thing Something about work、yeah. 一件工作的事儿来了叫 came up、嗯、你看来了这个来了、嗯、你说咱也不知道怎么说、 yeah. 现在知道了来了叫上来了、 yeah. came up Yeah, it's like, sorry I didn't come to your party. Something came up. Yeah, sorry I can't come. Something came up. 来了就来到你的身边了、 mm-hmm. 来到你的手上了上手了。 对不用说 I have something to do. I had something to do. 这个太奇奇怪在英语。 是吧 所以你可以说 something came up, or a work thing came up, a family thing came up. 什么事儿来了、 嗯、 来事儿了我们直接用那个事儿啊做主语、 嗯。 然后呢它的动词就是 came up. 对。 上来了什么事儿呢上到身边来了上身了。 对。 我们汉语里头喜欢说我有个什么事儿 对。 所以这就是中英的差别、 嗯、 学习了。 嗯、 他呢无法摆脱。 And he couldn't get out of it.、 啊、get out of something.、 嗯、哼 就是脱身。 对对。 摆脱 对 get out of something、 嗯、 还摆脱不了这个工 作对对对对对 又得做啊，马上就得做所以呢正好啊我来这边拜访几天我想可以代替他吧 So since I'm visiting for a few days I thought I'd take his place 好 visit 就是参观拜访的意思、 mm-hmm, yeah. 一般来讲是拜访或拜访一个城市几天啊、 mm-hmm. 待几天啊我们都说 visit. Yeah, I'm visiting Beijing for a few days. I'm going to visit Shanghai for a few days. 对了去一个城市玩这个玩可以、mm-hmm. 咱们可以说 visit. 对。 啊显得比较尊重比较礼貌。I'm visiting for a few days.、 Mm-hmm. I thought I'd take his place.、 Mm-hmm. Take one's place. Yeah. So instead of him, I'm here. Yeah. 对反正他不在嘛。啊、我来代替他 对 就是 take someone's place、 yeah. 啊、今天就说、嗯、那好吧、 OK 对感觉到毛毛的心里、啊 嗯、 突然间换了一个人、 okay. 你对北京了解多吗 Do you know much about Beijing? Do you know much? Do you know much about Beijing? 马克告诉我一些了 Mark's told me a few things Mark hastold me a few things、 mm-hmm. 口语中的 has 可以略读成为 Mark's Yeah, Mark told me a few things Mark has told me a few things Mark's told me a few things Mark's told me a few things、 mm-hmm. 而且呢我还是个历史迷你注意咯历史迷我们以前是不是学过 对 movie buff, right? 这个是 history buff 哪一期的标题叫做 movie buff、 mm-hmm. 记得这词儿啊一定不要忘记 对对对 BUFF、 yeah. 对什么事情哪个学科特别感兴趣的人、 嗯、And I'm a history buff I'm a history buff、 嗯、 但是我不知道呢怎么能够到处走走逛逛啊 Bu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around 到处走走逛逛英文中的短语 Get around、 嗯Round 就是四处的意思。 对对对 ，around town,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Around the town,、 嗯、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嗯、 get around 就是走的到处， 对对对 到处走。 嗯哼， 哎，这些实用的短语尽量记下来啊、 嗯， 完全是生活中用得上的。 嗯， 晶晶说：“那我可以帮忙。 ”I can help with that. I can help with that.、 嗯、 注意语气。 I can help with that. 对， 我能帮忙啊。北京啊，这最酷的事儿就是整个城市里到处都有很长的公园。 The cool thing about Beijing is that there are lots of long parks all over the city. 这个句型 sentence pattern 叫做 The cool thing about something is something.、 Mm-hmm. 对对对对对 The cool thing about Beijing is that 就是什么什么事情啊、 mm-hmm. 它身上一闪光点啊，它身上那最酷的部分就是什么 对对对对、 The cool thing about 夏天的 about summer is Yeah, the cool thing about summer is that there is air conditioning 对啊就是因为啊有空调 对 我们的命都是空调给的 对对对 对吧 The cool thing about school is That you have to study all the time And don't get paid That's not really cool But it's what came to mind 哎呀学校里啊这最酷的事就是你可以一直学习、 yeah. 什么都不管、 yeah. 同时还没人付你钱 Yeah, yeah,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oney 对你不用去担心挣钱的事儿。 对 所以真的读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嗯嗯、 你是心无旁骛的在学习多么幸福快乐呀 对 知道这人步入社会以后压力多大吗 嗯 所以这同学们要珍惜自己的学习时光、 yeah. 真的有人给你付钱读书 嗯让、 mm-hmm. 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有的啊还要谈个恋爱什么的 Yeah, so the cool 是是 thing about school is that you can focus on studies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about money、yeah. 真的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学习呀、 啊、嗯嗯 好这就是这个句型啊 The cool thing about something is something、嗯那关于这个北京最酷的事情就是 There are lawn parks all over the city、 mm-hmm. 什么叫很长的公园呢我们来请公园控马克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long 什么叫做 lawn parks 就是有那个元大的公园的那个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土城差不多 西土城 到那个不是东直门在那个太阳宫 太阳宫 对对对所以是三四公里可以跑地、 啊、北京有很长的公园 对、 啊、有一个元大都遗址公园吧 对 啊哎住的离您那儿远吗 有点远 吧 有点远那个朝阳宫也可以从那个南门到北门还可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走路、嗯、对 对是这地儿离我那住的地儿不远、 嗯、 但是呢这公园就是特别长 嗯哼嗯哼 特别长就北京这种公园有的就很长 对 三四公里 yeah 都能叫公园所以如果你要在公园晨个跑 对还有那个高速旁边也可以走路你可以对很 对 很多 所以就叫长的公园嘛 对 all over the city、 嗯、 到处都有很长的公园 对 所以呢可以在大树的树荫下走上个一整天 嗯 so it's possible to walk for a whole dayShaded by big trees almost all the time. 这句话的处理十分的艺术啊！他先说走什么是可能的、 mm-hmm. ，walk for a whole day， 对， 整天都走路，这是可能的。然后呢，他马上又接了一个 shaded by 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Mm-hmm. 是被遮蔽着、遮阴，叫 shaded by。 You are shaded by, yeah,、mm-hmm. under the shade of big trees. You are shaded by big trees. Shade 做名词的时候啊，就指的是树荫。 对、mm-hmm. 啊，很凉快，树荫下嘛。 对对对，22°C。 Shaded by something 就是被什么遮蔽了、 mm-hmm. 被 big trees、 mm-hmm. 大树的树荫下 almost all the time 对 这样到处几乎你所有的地方你只要能走路、 mm-hmm. 都能是在大树的树荫下 对对对很重要 说明城市的绿化做的还是不错的 对 对吧好这句话我们再听一遍哈 好好好 So it's possible to walk for a whole day shaded by big trees almost all the time、 嗯、算是今天的一个亮点哈处理的非常的艺术 嗯 然后大卫就说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试一试对吗听话试一试马克并没有用什么 try 之类的 对对对对 And today we are going to put that to the test Isn't that so? 再来 We're going to put that to the test 这个试一试叫做把什么东西放到实验上、 mm-hmm. Put something to the test 对对对对对 Test 不就是咱们那个考试嘛 对对对 测验嘛 对对对 叫 test 可以先看定对不对、 嗯、 Put that to the test Put something to the test、 嗯、 就是拿上去一试 对 拿上去一考、 嗯、 尝试叫 Put something to the test、 嗯、 终于不用再用 try something 了 对对对不用说 have a try 找了替代品你就可以把这替代品好好的用上哈Isn't that so?、 嗯、对不对 ?Isn't that so? Isn't that so? So 指的就是这样。 对。 难道不是这样吗、 嗯、 对吗、 嗯、 没错。 That's right. 静静说啊我想 可以先骑上黄色自行车。 I thought we'd start out on yellow bikes. 这里的开始做某事，我们来学一个短语 ,start out on something. 对对对。On bikes, 对不对 ?In a taxi, 对 ,with 什么菜,对不对 这个 start out, 我们不太会用、 mm-hmm. 就是起始做某事。 Yeah, we'd start out. On something. 对。 就是以什么来开始、 mm-hmm. 我们这一段路不是挺长的吗我们就先骑黄色自行车、 mm-hmm. start out on yellow bikes. 然后呢到达公园再走路。 Then go by foot once we get to a park. 走路用脚走、 yeah. 叫 Go by foot、 哎、By foot、 mm-hmm. 注意啊 On bikes、 yeah. 骑车 By foot By foot By、mm-hmm. By foot、 yeah. 是走路 Go by foot、 mm-hmm. Once we get to the park、 yeah. 啊、我们到达一个公园后就开始走路然后走累的时候再骑自行车 And thenPick up bikes anytime our feet get tired. 嗯，您看这 pick up 就很生动。 嗯哼， 它 pick up 是什么？就捡起来一辆开始骑。 Grab bikes, yeah. 哎，对，捡起来一辆就开始骑， 嗯、 就没有说什么 ride a bike， 对对对， 怎么怎么样？ 对， 哎，它是随手捡起一辆就开始骑。 嗯、 anytime our feet get tired， 对对对。 Foot 是一只脚哈， 嗯 ，feet 是两只脚。 对对，我们四个脚。对， 所以啊。Anytime our feet get tired. 对。 我俩不是四足吗、嗯、 对。 四足。所以要用复数形式。Our feet get tired.、嗯、黄色自行车是什么 ?Yellow bikes? What are those? 注意哦这已经变成了 What are those?、 嗯、what are those? 就不再是 What are these? 对对对对对。 也不是 What's it? 对对现在没有所以 What are those? 应该是复数形式 What are those?、 嗯、 黄色自行车是什么呀、 嗯、 哎呀共享单车。 They are shared bicycles. They are shared bicycles.、 嗯 你没有在城市各处看到过他们吗 Haven't you seen them all over the city? Haven't you seen? 一个反问句。 对。 没见过啊没见过吗没见过。Haven't you seen them all over the city? 到处 all over the city.、 Mm-hmm. 前面也说了 long parks all over the city. Yeah. 这里是 bikes all over the city. 对对对。 城市中到处的到处就是 all over the city.戴维说我看见过很多自行车呀。 I've seen tons of bikes. 很多很多一批批的一捆捆的。 对。 叫怎么说 ?Tons of bikes. 对了。北京这座城市那是以自行车闻名的。 嗯、mm-hmm, yeah. 以前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 9 million bicycles. Wow, that many, huh? Yeah, it sounds like a few. 是不是有首很著名的歌嘛 对。 There are 9 million bicycles in Beijing. Oh, that's nice. 这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嗯、mm-hmm. 我见过很多自行车啊可是仔细想想哎很多都是黄色的。 Come to think of it,A lot of them wear yellow. 来我们再 pick 一个好的短语、 嗯、 叫做 come to think of it.、 嗯、come to think of it. 我现在想、哦、对啊很多是黄的。 Yeah, come to think of it.、 嗯、 就是来到想的时候。 对。 哎就是说现在啊让我想一想。 嗯、 come to think of it.、嗯、仔细一想。 对。 哎 ,a lot of them were yellow.、 嗯哼嗯、 确实是黄色的。 对。 啊，这咋这么巧啊！你把这句话学会 ，come to think of it， yeah， 让我仔细一想，哎，对了，我昨天吃了晚饭的。 对对 ，Oh， I skipped dinner last night. Wait. Oh， come to think of it， I did eat dinner. 哎，就这么用。 嗯， 哎，仔细一想，让我稍微想想，就怎么用啊？ 对。 哎，这些就是人人可租用的自行车呀。 Those bikes anyone can rent.、 哎、Those are bikes.、 Mm-hmm. 这些就是 bikes.、 Yeah. 什么 bikes 呢？Anyone can rent,、 mm-hmm. R-E-N-T,、 yeah. 租用。 Rent.、Mm. 人人可租用。Anyone can rent,、 mm. 公用的、租用的自行车。其中一家最大的公司将他们的自行车涂成了黄色。 One of the largest companies paints their bikes yellow. One of the largest companies paints.就是涂涂色 对 上色 paint their bikes yellow、 嗯、 把什么东西涂成什么颜色 paint something some color 对对对对 把什么东西涂成什么颜色涂成了黄色并且称他们为小黄车、 嗯、and calls them 小黄车 对 calls them 小黄车、就是给什么东西起名字或者是叫他们什么、 对 啊，真是一个吸引人的名字呢。 That's a catchy name。 好，玩的单词叫做 catchy、 嗯、哼， 来拼写一下哦， C-A-T-C-H-Y catchy。 Catchy、 mm-hmm. A catchy tune, a catchy name, a catchy phrase、yeah. 我们说一段旋律朗朗上、什么叫朗朗上口。 Catchy 是 你能听一下，你可以别忘了 Catchy、 Catchy 就是说它很容易让人记住。 对对对， 它很吸引人，它让人过目不忘。 对对对， 它很 catchy， 它能够让你轻易的 catch 到、 yeah. 同时又不容易丢掉。 对对对， 叫很 catchy、 mm-hmm. 是吧，很 catchy name， 一个很吸引人的名字、很让人难忘的名字。我知道小黄是出租车的俗语吧。 I know 小黄 is a colloquialism for taxi cab。 Taxi cab 出租车、因为 David 来自美国，所以在美国呢、咱们说这个美国、 Little Yellow、 Little Yellow、小黄呢 对 其实是他们的出租车、纽约的出租车不都是黄色吗？ 对，很多是黄色的。 这里有个新单词叫做、colloquialism， 对对对对 C-O-L-L-O-Q-U-I-A-L-I-S-M colloquialism colloquialism、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俗语， 对、 口头表达的俗语、 I know 小黄 is a colloquialism for taxi cab、A colloquialism for something 是什么东西的俗语。 对对对 对， 对， 同时小黄人指的是那个神偷奶爸里边无处不在的那个小东西。 And 小黄人 refers to those ubiquitous minions from the Despicable Me movies. 好，先来看这个 refers to， 就是指的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Refer， 昨天我们才讲了哈 ，infer 是什么、暗示，对不对？ 对。 fer 是什么意思哈 ？refer 这指的就是、意指、指的那些。 Ubiquitous、 今天第二个难词 Ubiquitous、就是无处不在的。 Yeah, can be seen everywhere, looks the same everywhere. Starbucks coffee is ubiquitous around the world. McDonald's is ubiquitous. 对，无处不在的。你看那些连锁店，著名的那些、 对对对， 卖薯条的， 对对对、 卖咖啡的， 对 ，ubiquitous， 到处都能见到的，叫做 ubiquitous。这个呢 ，minions。 Minions, yeah.小黄人， 小黄人 minions, 叫做 minions， 无处不在的小黄人 from the movie、 Despicable Me， 哎，就这部电影里面， 对对对对， 无处不在的小黄人哈。 嗯， 哎呀，晶晶最后说、我觉得吧，你跟马克的思维方式很像。 I see you share Mark's way of thinking。 哎呀，这英文中的很像、 way of thinking。 哎，我们就说你们俩。Share 共同的东西、说你俩有相似之处， 对 Share something in common。 对， I see you share Mark's fashion sense. I see you share Mark's habit of spending money or whatever。 英文说你跟某人分享了他的什么东西、我发现你跟马克分享了共同的时尚品味。 对对对对对。 我发现你跟马克分享了共同的思维方式。 对 Share Mark's way of thinking、就是你们俩的 方式很相似。 嗯哼， 毕竟是 twins 嘛。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出发 OK 吗？ Let's get going now, shall we? Let's get going. Let's get going. Get going. 对。 Get going. 不用说走吧，不能说 go. 可以说 let's get going now. Let's get going.、 shall we? 酷的说法。 对。 说我们走。 对。 Let's get going.、Let's get going on. Yeah, yeah. 也行 shall we? 走不走？走。今天第一段对话里面没有任何的 WeChat challenges、但是第二段我们的微信挑战就来了。 好 Okay, here are several bikes. Let's look them over to see which ones are in the best condition. These two are in tip-top shape. How do you actually rent it? That's easy. You just scan the QR code and pay the fee with your phone Oh, the thing is, I haven't set up any online payments through my phone. No problem. I can rent them both. Wow, the bike feels a little clunky, but rides pretty smoothly. Yep. The best thing is, we can ditch these anywhere and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Okay, Mark. I mean, David, there's a park up ahead, so let's pull up to the curb and lock them up. Great. So, I just triggered the lock on the back wheel. That's all you have to do. The park goes on for a few kilometers. We could get to the other end and then look for some place to have lunch. Hmm. Is it free to enter the park? Yes, this one is. There's a gate just so cars don't go in, and so the park can be closed at night. Other parks in Beijing cost a few yuan, usually less than 10 unless they are historic sites. That's a good deal. Hey, if there's something I can pay for with cash, let me take care of it, since I can't pay for stuff with my phone. Both you and Mark are stuck in the 20th century. Don't worry about it. Well, we picked a fine day for a walk. 第二段跟老外解锁一下小黄车怎么用啊。 对。 OK, 你看现在这里有几辆自行车了。 OK, here are several bikes. 怎么形容几辆呢、有一些叫 several。 Several。 有几个、 yeah. several bikes、让我们来看看哪些单车的状况呢是最好的。 Let's look them over to see which ones are in the best condition. 先来看这个短语 look something over.、 Mm-hmm, 看一看 yeah, look them over. 仔细看一看、look over, 从上面看过去、 对， 仔细看一看瞧一瞧、to see which ones are in the best condition、好这么说这个短语叫 in the best condition、 Yeah, yeah. So, like, these two cars are in the best condition, or these shoes are in the best condition. 就是说状况是最好的、状态是最好的没有破损。 对啊。 因为小黄车这些破损也是非常严重的。 Yeah, there's some with no chain, or the handlebar is off,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对虽然是多呀但是这个人为的破坏也非常的严重、这一点非常令人心痛。 对。 所以你每次在骑车前都得检查好了、哪些车呢是好的状况 对对对 才能骑别到时候骑出事故了 对 所以 in the best condition 就是状况是最好的、这俩都最好 These two are in tip-top shape 好新短语 in tip-top shape、 yeah. 你可以说 in perfect condition 而且你还可以说 in tip-top shape 同义词最好的状况叫 in tip-top, T-I-P-T-O-P, tip-top, 顶尖的 对 shape, 可以用对一个人对一个东西那个 in tip-top shape, he is in tip-top shape, they are in tip-top shape.、Yeah. 这里的 shape 呢不是指什么形状了、不是什么三角形圆形了它指的是一种状况 condition,、 yeah, condition. 哎状况不错这俩都是新的、好的。那你怎么租呢 How do you actually rent it? How do you actually rent it?、怎么租呢很简单啊 That's easy 好微信挑战第一句来了 好 你只需要扫描二维码 对对对 然后用手机支付费用、 好 第一位同学 Kathy You just need to scan QR then pay it by your mobile phone那个 pay 什么 buy your mobile phone 不能用 pay 什么 buy cash 还不能用这个 pay with pay on 也可以所以我换了在这儿是 pay with pay it 要换 the fee 那个什么收费 the fee 然后那个 QR 你要加前边一个 the 那个后边要一个 code 因为 QR 是 quick response什么要 code 所以换完了是这个 You just need to scan the QR code Then pay the fee with your mobile phone 用手机呢其实这是大家不太清楚的一个点、你要说 buy phone Buy 一般来讲是 buy 什么交通工具 对对对对对 I came by bus I went there by subway、yeah. By train 对对对 By car、 yeah. 其实我们可以用 with your with. mobile phone、 yeah. 就这个解释就好了、Karen 说 Scan the QR codeAnd you can pay with your phone. 这个很好。但是在中间不用 you can, 在这儿。可以说 scan the QR code, 没有用 you, 因为是 imperative. Scan the QR code and pay with your mobile. 其实他这句是很好的、不用一个 you can 就好了。 对。 直接 pay with your mobile 对对对 就好了。Nancy 小虾米说 you just need to scan the QR code and pay by your phone. 一个特别小的错误是那个Pay by your phone, 要换 with. 精彩了。 对对对 ,pay with your phone. 平静说 ,you just need to scan the QR code, then pay the bill on the smartphone. 这个 pay the bill 有错误的。因为那个在宾馆在酒店在饭店你可以说 pay the bill, 有很多的东西块在一个小费。 账单叫做 bill。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小付收费 ,pay the fee, pay the fee. 这种一笔的费用叫做 fee.、 对 ,on your smartphone, 不用 the phone. 如果你要说手机也可以说在你的手机上， 对对对， on your smartphone、 嗯、 可以、 嗯、yeah, pay with your phone, pay on your phone, 两个可以。 Mr. and Mrs. 说、嗯、you only need to scan the QR code and pay for it by cell phone. 对对对 yeah, with your cell phone. 然后是 pay for it, 你没有卖这个自行车，所以可以说 pay the fee with your cell phone. 哦，你不能说 pay for it。 对对对。 如果你 pay for 的话，证明你要买这自行车了。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只能 pay the fee,、 嗯、 花这个租的钱。 对对 对, 对, 对。 叫 pay the fee。Elvin 说 ,you can just scan a QR code. 啊，他说了一个 Q code,、 嗯、 should be QR code. 对对对。 And pay on your phone. 对对对。在这儿那个前边 ,you can, 有一点在英语有一点奇怪。我知道在中国你可以这但是在这儿不要用 you can. 你可以说 just scan the QR code and pay on your phone. 我们有两个用 you can 的同学都被老师给划掉了哈、嗯。所以看来英文中其实要少说 you can do something. 对对可以换 just scan the QR code,、 哦、 just pay with your phone. 用 just 来替代 you can. 对 对, 对 注意这些都是实用当中的细节。 对。 最后两个100分的同学 Iris 说 All you have to do is scan the QR code and pay with your phone. 还有一位是城堡妈。 嗯哼。All you have to do is scan the QR code and pay with your phone. 哇 这个一样的但是百分之百挺好的。 百分之百真棒。 对。 我们看老师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参考呢 对对对。That's easy. You just scan the QR code and pay the fee with your phone. 注意扫描二维码我们的说法是 scan, 扫描 ,S-C-A-N。 scan。 二维码叫做 QR code。 好 ,code, C-O-D-E。 对。 然后呢用手机支付呢 ?And pay the fee with your phone. Pay the fee.Fee, F-E-E, 就是一小笔费用、 嗯。对对对。 在你的手机上 ,with your phone.、 嗯、 好了这就是实用生活的口语。 对对对。 继续往下吧大卫说、嗯、哦那问题是。 Oh, the thing is. 注意这个短语 ,the thing is. Yeah, the problem is, the thing is. 问题是、 嗯、哼 我没有通过手机设置任何的在线支付啊。 I haven't set up any online payments through my phone. 设置 set up、 嗯、哼 设置和安排都叫做 set up 对 set up 在线支付呢 online payments 对了 online 在线的 payments、 嗯、对 支付用我的手机呢 through my phone、 啊、这里用 through my phone through 可以在这儿然后 on 可以但是有一点好不好听 online payments on my phone on 所以 through my phone 在这儿有一点舒服 通过我的手机、 嗯、对对 through my phone 在这儿可以 through my phone 对对对、 啊、英文有讲究、 嗯、 这里还不能用 on 因为觉得有点重复 可以用但是不好听对 所以说还是要讲求精确好听 through my phone through my phone 对 用我的手机通过我的手机 对 好晶晶说没问题我可以租俩、嗯、 No problem I can rent them both 两个我们可以说 both 对 I can rent both of them I can rent them both、 哦、I can rent them both 你、 嗯、 看我可以租两个 对 好戴维就骑上去了哈、 嗯、 他就说哇这个自行车感觉有点笨重啊但是却骑得很顺 Wow The bike feels a little clunky Something feels a little 什么事情让人感觉有一点点有一丢丢、 嗯、 新单词叫做 Clunky. C-L-U-N-K-Y. 对对对。Heavy, hard to move, clunky. 有点不好挪动啊。 烟卷也可以说 clunky. 那个大玻璃的烟卷那可以 clunky. Oh, my glasses are so clunky. 哦那种高度近视的眼镜 对对对 厚厚的玻璃也可以叫做 clunky. 对对 clunky. C-L-U-N-K-Y.、 Mm-hmm. A little clunky. Yeah. 但是骑得很顺。 But rides pretty smoothly. Rides.骑车了、 mm-hmm. smooth 顺利顺当 yeah smoothly、 啊、rides pretty smoothly、 mm-hmm. 骑得很顺手 对、 啊、很顺当骑得很顺、mm-hmm. 还是挺舒服的、 mm-hmm. 好晶晶就说是的是的 yep 最棒的是 the best thing is 这也是个口语词哈可以挂在嘴边、mm-hmm. the best thing is 对对对 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对 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抛下这些单车然后在沿途中 再租别的。 嗯， 这就是随取随用的便捷之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不是你自己的车嘛，所以啊，想骑就骑，不想骑不骑了。这是今天第二句微信挑战，大家又做的怎么样呢？ 嗯，挺好，都好呢。 第一位是80多，芝华塔尼欧。 嗯 ，The best thing is that we can drop these bikes anywhere, and then rent other bikes along the way.这个是很好，我给他95分。这是那个 bikes 两次没有换意思，可以说第二次可以说 once。所以换完了是这个。The best thing is we can drop these bikes anywhere， 没错误的。之后 and then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other ones 不用 other bikes。 这基本上就是100分的节奏， 差不多。 他就是重复了一个 bikes， 老师觉得不妥，给你换成了 once。 嗯、 我们来分析一下哈。 Ones, 最棒的是、the best thing is 用对了。 嗯、对。 我们可以抛下这些单车、mm-hmm. We can drop these bikes yeah, drop 可以在这儿 Anywhere And then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mm-hmm. 沿途 Along the way 对 非常完美、 mm. LJ The best thing is that we could get rid of these bikes And rent the other bikes along the way 在这儿也要换那个 other bikes 第二次可以换 other ones 不用 the 在前边所以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是对然后那个 These bikes 要加后边 anywhere 所以换完了是这个 The best thing is that we could get rid of these bikes anywhere And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随处没说出来差了点意思、 嗯 啊、其他都很好 对对对 注意 bikes 不要出现两遍 是 Lily 王丽说、 嗯、 The most amazing thing is that We could drop these bikes anywhere And rent another one We们两个人要两个自行车，所以换是这个 rent other ones 要加 later on， 而且可以加along the way。我觉得在这儿 later on 是很合适。 哦，嗯、之后哈、嗯、later on， 对， 或者是说 rent other ones later on，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along the way， 对对 对， 对， 就是沿途，这是最好的。 是， 芝华塔尼欧用那个是最好的。 嗯。 好，不是 another one、 yeah. 是 other ones 对 对， 对 因为咱俩不止骑一辆车吧 对 雨欣说呢、 嗯、 The best thing is we can just leave the bicycles anywhere and then rent other ones on our way On our way 有一点奇怪在这儿不确定啥意思所以要换 along the way 还可以用 later on along the way 对对对其他的没错的 好的、嗯、你说 on our way to 对 work, Yeah, I'm on the way 我现在到了那 对， 对， 对这个可以、 嗯 啊、光是 on our way 有点突兀、 嗯、 Judy 说 Best we can drop the bike anywhere and rent another one along the way 有两个所以要换 drop the bikes、anywhere drop these bikes anywhere 是比较合适 and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然后前边是 best 要加 of all Best of all we can drop these bikes anywhere and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好我们再来看两个95和90分的同学哈。 好。 Nine, 紫色风信子、嗯。 Best of all, we can throw our bikes down anywhere and rent other bikes along the way. 就要换 other ones. Best of all, 用得非常好。 对。 非常好非常好。 Throw our bikes down anywhere. Yeah, throw down. yeah. 丢下。 可以。 丢下丢在地上 对对对 看这个确实很生动形象啊、嗯、当然了你现实生活中你也别把那车啪一下给丢地上、 嗯、 那不文明、啊、 对对对 是不是 throw down 的意思还是抽象的说法就是可以扔下、 嗯、 就好了 carry 90分、 嗯、best of all we can drop off these shared bikes anywhere and then rent other bikes on the way bikes 要换 ones 然后 drop off 在这儿不是合适你可以说如果你的这个是你的自己用的东西可以 drop off 但是你回来也要拿一下这个所以 drop off 是那个意思但是说 best of all we can drop these shared bikes anywhere 不用 off 您就把那个 off 去掉它是一个 drop 是最、 yeah. 最准确的 I'm going to drop off my kids at school I'm going to drop off my dog at the park 对你要把你的孩子在上班的途中 对对对 给他放下这个可以叫 drop off drop off 是吧 嗯 嗯好100分 Jackie Wu 对 Best of all We can leave these bicycles anywhere And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绝了 特别好对 We can leave these bicycles anywhere 随便给他那儿 一搁然后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简单好听可以 简单好听 对 这评语 高明、嗯、哈 对 马克说 We can ditch these anywhere And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来了新词儿 ditch Yeah ditch something. 抛下抛开 对 丢弃、 嗯、 D-I-T-D-I-T-C-H. Ditch something. Ditch something.、 嗯、对 丢下。 对。 随便一丢就行了。 对。 抛下、啊嗯、好。And rent other ones along the way. 对对对。 基本上大家这个跟老师的正确答案都差不离、 啊。Yeah, pretty close. Yeah. 真棒。 嗯。 继续往下。好的马克我的意思是说大卫。 Okay, Mark,、I mean, David. 前面有个公园。 There's a park up ahead. 好，前面。 嗯。 Up ahead. Up ahead, yeah. Up ahead. 嗯哼。 前面。 对，很近的。Up ahead. 不再是 front. 对对对。 好不好 ？In front of us. Yeah, up ahead. 你的头前面啊。 对。 Up ahead. 嗯。 前方叫做 up ahead. 对对对。 There's a park up ahead. 嗯。 你看，用在生活中，哎，前面有个医院。 对。There's a park up ahead. There's a hospital up ahead. Yeah, 对对对。 There's a bank up ahead. 对对对，可以。 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啊、mm-hmm. there's a building up ahead. There's a traffic jam up ahead. 啊，前方有拥堵。 对、啊。 都可以这么用。 嗯。 Up ahead, 注意用好了、嗯。所以呢，我们把它停在路边，然后锁起来，对吧 ?So, let's pull up to the curb and lock them up. 有几个地方啊。第一 ,pull up.、 Mm-hmm, pull up to something means go close to it. 什么意思 ？Like park your car, 锁车 pull up to the curb. 对、 嗯、 ，pull up 就是停车。 对呀、啊， 停好了、 嗯， 安放好了，叫 pull up。 嗯， 这词儿挺奇怪的。 对对， 这英文中的停车叫 pull up。 嗯 ，pull up to something， 拉上去 ，pull up to a restaurant，pull up to a gas station。 哎 ，to 就是停靠在哪儿？ 对呀、啊。 停在 curb，、 yeah. 大家知道这 curb 是什么的吗 ？C-U-R-B， 马路牙子。 对。Curb. 路边的马路牙子、 mm-hmm. 叫 curb.、 Mm-hmm. And lock them up.、 Mm-hmm. Lock, 锁。 对。 Up, 锁起来锁好。 对。Lock them up. 哎 ,lock them up.、 Mm-hmm. 所以停车锁车的一系列动作叫做、 mm-hmm. pull up to the curb and lock them up.、 Mm-hmm. 啊、我保证很多人都不会说停车锁车怎么说、mm-hmm. 现在会说了。好的好的。 Great. 那我是需要在后轮上锁上这个锁吗 ?So I just trigger this lock on the back wheel? Trigger,、 mm-hmm. trigger 是触发的意思。 对对对。 那个上锁是啪一下。 对对对 ,trigger。锁上去叫 trigger、 嗯、 this lock、 嗯。对对对。 就上锁。 嗯。 On the back wheel? 对。 后轮上上锁吗这就是就这么做。 That's all you have to do. 英文中说这就是所有你需要做的了、 mm-hmm. 啊、其实中文意思就是你就需要这么做 对 That's all you have to do、啊、 公园有几公里长 This park goes on for a few kilometers 几公里长说 goes on、 mm-hmm. 啊、一直长啊长啊有 few kilometers、 yeah. 我们呢可以去到另一头 We could get to the other end Get to the other end、 mm-hmm. 另一头然后找个地儿吃午饭 And then look for some place to have lunch 这句简单 Look for some place to have lunch、 mm-hmm. 进入公园免费吗 Is it free to enter the park? 进公园 enter the park、 mm-hmm. Free to enter the park、 mm-hmm. 就是进公园 对 对呀、啊、这个是啊 Yes, this one is 这里有一个门啊汽车不能进的。 There's a gate just so cars don't go in. 哎 ,there's a gate just so, 意思就是说 以至于吧。 对。 以至于 cars don't go in.、 Mm-hmm. 所以汽车进不来一个门给它挡住了。公园可以在晚上关闭。 And so that the park can be closed at night. 北京的其他公园都是要花费几块钱。 Other parks in Beijing cost a few yuan. Other parks in Beijing cost a few yuan,、 mm-hmm. 要花几块钱。 对。 通常不到十块钱吧。 Usually less than 10 yuan.、 嗯、usually less than 10 yuan,、 嗯、 除非是历史遗迹了。 Unless they're historic sites. 历史遗迹。 Historic sites. 对了、 yeah. ,historic sites. 故宫、颐和园什么。 那就不止十块钱了。 对对对、啊、不可能。 几十块钱。 对。 David 说真划算呐、啊、 That's a good deal 英文中说好划算呐、啊、 对 That's a good deal、 mm-hmm. 哎呀划算啊这个 deal 真好啊 对 哎哎，如果有什么可以用现金支付的话那就让我来吧、 嗯、 哎呀这个现金支付让我来 对对对 那让我来什么呢放下别动让我来、 嗯、 是这个意思吗 嗯哼 哎呦上来就是一百分了、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们先来看这个吧 11 青出于蓝 好, 好, 好if there's anything needs pay in cash, I'm on it. I'm on it 在这儿可以用那个后边那个可以确定啥意思可以说 I'm on it 那个前边 If there's anything needs pay in cash It needs to be paid for in cash To be paid for If there's anything needs to be paid for Anything that needs to be paid for in cash 注意搭配了 Needs to be paid for 嗯哼 漫天飞雪说 Hey,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pay for in cash, leave it to me. Leave it to me 在这儿特别合适。所以前边你可以说 If there's anything we can pay for in cash,、leave it to me. 真好 we 所以我付钱的 We can, 留给我 I can. 对、 留给我 对、 特好。 是 Amelia 田说、 Hey, if there's anything we can pay with cash, let me do it.就要 pay for with cash 不是人给钱所以 pay for 什么东西 pay for with cash let me do it 很多的人用这个你可以换 do 换 handle let me handle it let me take care of it let me handle it do 不是很妥当 对对对 对 我们看一下 iChloe 好 let me get it if there is anything can be paid in cash anything that can be paid for 对对对 paid for in cash paid for 对对一个人洗你的房子你可以给他钱 pay her in cash pay him in cash 但是在这儿是东西是什么门口费 sorry paid for in cash 萌萌说 hey if anything need to be paid by money let me do it 对对对对对 paid by money 什么都是钱所以你可以说 cash 咱强调的是现金 对对对 hey ifThere is anything that needs to be paid for in cash. Let me do it. Yeah, Juan, handle. Let me handle it. 看看我们的100分的 D1CH 是怎么说的。 对对对。If there's something I can pay in cash, I'm on it. If there's anything or something I can pay in cash,、就这么完美。 Something I can pay in cash 可以。 I'm on it. Something I can pay for in cash 特别好。对对对对对。 I'm on it. Yeah, I'm on it, 可以、 但是知道马克怎么说的吗、他说的是啊 Hey, if there's something I can pay for with cash, let me take care of it. 让我来照顾 对 让我来包了 Let me take care of it. Take care of it.、我们以前可遇到过这种说法的 对对对 对不对 If there's something I can pay for with cash, 对 pay for, 花钱 with cash, 用现金、let me take care of it. 对对对 我因为我不能用手机支付买东西 Since I can't pay for stuff with my phone 买东西 pay for stuff Yeah With my phone 对对对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买什么东西用手机 对对对 买什么东西用现金 对对对 叫 pay for something with 手机 or 现金、这个结构 对 静静说哎呀你和马克都停留在20世纪了 Both you and Mark are stuck in the 20th century Be stuck in something yeah. somewhere Yeah, be stuck in Xi'an 困守在 Yeah, stuck in Thailand 你们真是20世纪的老古董 对 你们真是 stuck in 20th century Stuck in the 20th century 啊你不用管了你不用管了 Don't worry about it 你不用管了 Yeah, don't worry about it, it. Yeah 我们选择了多美好的一天来散步啊 Well, we picked a fine day for a walk. We pick, 挑选了 a fine day for a walk.、多美好的一天啊。 对。 好今天的小黄车共享单车的对话就到这里。我们来梳理一下新单词。 好一个是 twin brother. 孪生兄弟。 Putting me on. 让我上当了。 A work thing. 工作的事儿。 Put that to the test. 试验一下、 Colloquialism 俗语、 Ubiquitous 无处不在的、 In tip-top shape 状态很好、 The thing is 问题是、 Clunky 笨重的 Ditch 抛弃 Curb 路边马路牙子 Trigger 触发 Stuck in 停留在、最后听一遍对话 好好 Hi Mark Are you ready to head out?Actually, I'm not Mark. I'm his twin brother, David. What? I know it's you, Mark. You're just putting me on. No, really, I can show you my passport later. This is some kind of weird joke. I'm sure of it. Well, Mark told me you planned to go out for a long walk with him. A work thing came up, and he couldn't get out of it. So, since I'm visiting for a few days, I thought I'd take his place.Okay. Do you know much about Beijing? Mark's told me a few things, and I'm a history buff, bu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around.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了，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又见面啦。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声音伙伴吗？ 对，我家这两天就要安一个。 好像丽华正在准备弄一个，对吧？ 没错， 我们家就有一个 啊。哦，是吗？ 叫他的名字，天气怎么样啊，他都会马上就告诉你。所以这种智能型的人工智能产品估计会慢慢的普及开来吧。 嗯， 我已经用上了，丽华是马上就要用上，是吗？ 是。 随着机器人呢、人工智能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的话，我们的生活一定会非常的便利的。 没错， 对吧？你看现在你什么都不用动，你只要在床上躺着， 嗯， 张张嘴告诉我今天天气， 是， 对，今天的这个雾霾指数， 嗯， 我应该怎么穿， 嗯， 他马上都会告诉你这些信息， 没错， 对吧？听起来是很方便的。 嗯， 不过呢，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对吧？ 对， 如果说你这个越来越多的事儿都可以让人工智能来完成的话， 那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对啊，以后可能在这里为大家主持的就真的是两个声音在 机器人 带大家去旅行了哈。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好好的去利用它的优点， 没错， 对吧？嗯，可能也是我们今后要过的一个课题吧。 没错，那真怕这样下去以后真的就像朴主播说的一样哈，广播也要人工智能来做，所有的都有人工智能来做，那就太可怕了。 对对对。 那其实在盲目担心未来之前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一个存在哈。 也是。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吗？ 也是。 当做敌人了吗？ 嗯，虽然这个机器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啊， 嗯， 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更是我们的朋友啊。 没错。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最好能够多多了解，因为毕竟他们并不是说人和人交往你就可以知道他。 对。 嗯，他我们可能是单方面的要去钻研他才能了解。 嗯。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利用他们。 没错，没错。 那今天呢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地方了，我们可以去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奇妙的机器人世界。 没错，那其实机器人已经代替了人类做了很多的一些人类很难去做，或者是去逃避，或者是不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 对。 那其中呢，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聚集着韩国最初的智能机器人还有等等一些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嗯， 那就是位于京畿道富川的机器人公园。 这里就应该有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是的。 当然也少不了各种各样的体验项目来给小朋友，或者是像我这样的 喜爱机器的 老小孩来体验一下的，应该有吧？ 没错，没错。那机器人公园是展示那些就是各种各样可以代替人类进行作业的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大展厅吧。 对对对。 那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不光可以用眼睛看，同时还能亲自触摸或者是操作机器人和机器人进行沟通。那所以确切的来说呢，这里是一个体验型的大展示公园了。 嗯。 那平时对机器人感兴趣或者是想去体验一下比较特别的活动的话，可以来到这里。而且这里呢还会举行由世界各国代表团参与的机器人奥运会，还有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各种文化庆典哈。那而且呢这里一般是那些对科学或者是机器人感兴趣的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的，算是一个边玩边学习的一个天堂了。 对，这真的是天堂啊。 是的， 小孩子们天天都在家里这个握着手机看他们的动画，也都是现在动画好多题材也都是这种啊，机器人呢或者是科幻之类的。你来到这里亲身体验一下机器人的话，我觉得哇，太棒了。 对，真是不错。 那这里的营业时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 没错，那韩国大部分的一些展示厅或者是一些大剧场类似的一些场所呢，周一不营业的地方是比较多的。 对对， 这里也是每周一都是休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来这里呢一定要避开周一，然后呢还要注意避开韩国的各种节假日哈。那春节连假中会有两天是休息的，然后中秋节的那个大长假之中呢也有两天是休息的。而且参观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为止。入场费是5000韩币左右，大概是30块钱人民币左右吧，比较便宜。 是的，像儿童票的话会更便宜一些。那这个我觉得日子大家应该会已经都应该记住了，如果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中秋节、春节，然后周一 啊， 这几个日子大部分都是要避开的。可能也有很多人会非常的好奇啊，这里是机器人公园，肯定会有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但是你随便拿，就是跟你说这里有机器人，你可能很抽象啊。 对。 诶，具体有怎样的机器人呢？可能都会在想。那你在想的过程中，进门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声音欢迎你了。 是的，是的。 因为这一进门就会有机器人来跟我们这个搭讪打招呼，对吧？ 没错，没错。那首先呢，在一楼买票窗口买完票之后，大家在入场的时候呢，要进行自动识别门票的那个条形码，才可以进去的。那这一点也算是机器人公园的一个大特点了吧？那进入展厅之后呢，首先映入大家 家眼帘的就是一个名叫 Lopi 的一个机器人，算是一个向导吧。 Lopi 他会那个展开双臂和大家打招呼、还会对展厅进行简单的说明哈、那还可以和这个游客进行简单的对话、 是吗？ 所以他可能还不会中文大家可以现学几句简单的韩语、然后和他对话一下、 也可以啊。最简单就是这个 Lopi 啊，这他的名字啊、Lopi 안녕，或者안녕하세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对吧？大家可以来这里试一试， 是的， 练习一下。好的啊，那这个一楼除了 Lopi 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看点，因为它只是一个，对吧？对，算是一个向导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还有哪些呢？ 那一楼呢，还有这个 4D 的影像馆。在每个就整点的时候哈，在上映会上映12分钟的这样的视频，非常的具有动态感，而且非常具有立体感，小孩子们非常喜欢。 4D 的话，可能很多人看过 4D 电影，所以在这个体验园当中去看 4D 的话，我觉得要比影院当中要更刺激一些。 没错， 因为电影院呢可能会有诸多的一些限制，但是在这里呢，肯定主要是给你提供这个体验方面为主的啊， 是， 所以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当然也要注意安全了。 对的。 好的，这是一楼，那接下来呢往上走一走啊，来到二楼。这里呢其实就是真正的机器人世界了，种类非常非常多，对吧？ 是。那我们到二楼之后呢，首先大家会看到一个叫机器人收藏区的地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机器人的诞生和历史。这里的感觉就像一个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那还有一个地方叫这个机器人体验区。那大家来到这里呢可以亲自操作一下机器人，摸摸它的头、还有这样的就是小宠物机器人，就小狗机器人。对、如果摸摸它的头的话，它的反应就跟我们家庭的这个小宠物一样，小狗一样、会跟你进行一些简单的英文对话。 英文就是英文了、 对，还有教小朋友英语的这个教育型的机器人、还有学这个教小朋友画画的这个画家机器人、它有一个名字哈、名叫 Pic，它非常有特点，它会把游客的脸哈、用自己身上的这个相机照下来、然后在白色的背景上画出人脸。那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个它的作画哈、可以参与去涂色呀，和机器人一起完成一件算是艺术作品吧。 你先做模特，然后呢和机器人一起再做画家啊。 对， 其实这像是我们手机的这个镜头了、对吧？可能它是以这个机器人自主去拍摄的一个形式完成。 对，其实刚才 生动啊， 没错。其实刚才介绍这么多机器人，我非常好奇的一点，想知道的一点是我们朴主播喜欢哪种类型的机器人。 我可能想把那个小狗机器人等一下， 等一下 因为可能真正养宠物的人会知道，虽然宠物很可爱啊，但是你要照顾它，而且你不在家的话，它可能会 孤单， 非常的孤单， 没错， 可能会给它造成一些心理上的负担。机器人宠物的话，这样的应该会少一些吧。 而且有很多人是非常喜欢宠物，但是有那些就是敏感，对宠物有一些过敏反应。 对，所以这个想要养宠物，但是又觉得宠物是一个大工程啊、这样的朋友可以试着领养一只小狗机器人。 没错。 可是你得学英语啊，因为刚刚说他是用英语跟我们交流。 现在可能开发出了很多会说中文的了，对。 这也可以。那这么多的机器人啊，其实大家都可以亲手去操作一下。不光是小狗机器人，你可能去体验其他机器人之后呢，你就想要把其他的这机器人带回家了啊。另外呢，刚我们也提到了，可能有这个奥林匹克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体验， 对 吧？ 对。 所以这里有机器人的体育竞技， 对，这是最有人气的了。那在这么多的机器人当中，相当具有人气的就是莫过于机器人运动区了。那在这里呢可以欣赏机器人足球赛和拳击赛，还可以亲自参与到比赛当中。那一般会从来到这里的游客中选出几位选手哈，然后教他们简单的操作方法，然后进行比赛。然后所有的游客本来是互相不认识的嘛，会参与到这样的比赛当中，互相就变得熟了那个区域就非常的热闹了。没错 对，以机器人会友之势。 然后还有一个机器人科学区哈。那在这里会有很多机器人的一些零部件准备在这边，然后大家可以亲自去操作，去组装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机器人。 这个倒是很不错。 对对对， 可以发挥这个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对吧？ 没错。 当然了，你得这个按照基本原理来拼否则他可能动不了了。 没错。 那如果说丽华也去制造一个，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懂所有的这个工序。 OK， 你完全可以制造出一种机器人。 对， 你想要创造怎样的机器人来造福人类？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非常希望就是 能给我卸妆的啊，这些晚上就是女生有一个可能现在听节目的女生都有一个共同，就是有一个共鸣，就是晚上卸妆， 嗯， 特别不想去卸妆。 刚才这个林华说我已经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了， 而且都已经这个抢我的话了，说真的迫不及待。哦，原来是卸妆机器人 啊，卸妆机器人。 所以这看来这个女孩子们真的是在这方面的需求是比较急迫的。 没错，那我的朴主播呢，有什么需求？假如说让你去做一个机器人的话， 我倒是觉得还是跟吃有关的吧。 啊， 可能他给我做这个好吃的料理 啊， 或者是 厨师。 嗯，比较简单，就是这种擦地的，现在可能已经有了。 哦，对对对， 嗯，擦地的机器人。 嗯， 我是比较讨厌这个去清理灰尘的。 哦， 这样的人， 对对对， 所以看来我的想象力太受制约了啊。 对， 我得好好的发挥一下我的想象力哈。 嗯， 可能我得来这里看一看，我就会激发我的灵感了。 没错， 对吧？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逛啊，接下来还有。这个第三层， 对， 三层会有怎样的一些看点呢？ 嗯，我们到了三楼呢，就是一个机器人和艺术相结合的一个展厅了。 嗯， 在这个企划展厅呢，有机器人舞蹈秀，还有在各个大会获胜的机器人， 嗯， 然后还有进行，还有我们可以亲自去买的一些简单的机器人， 嗯， 展示在这里哈。还有机器人相关的一些图书馆，这里的图书是所有的有关科学或者机械或者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呢，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呢，这个区域呢，嗯，每个整点的20分，也就是一点或者是一点二十，嗯，2:20这个时间呢，会有这个机器人展示，展示的一个算是一个旅游展示的一个节目，算是表演吧，虽然没有中文解说哈，但是大家知道一点韩语的话是非常有趣的，整个展示呢需要30分钟的时间，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展示呢，大家可能会更加了解机器人。 有的时候通过这种生动的这个表演或者是一些展示的话呢， 嗯， 大家会了解，因为机器人其实外貌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 嗯， 对吧？ 没错。 但它具体有怎样的功能，它的优点又在哪里呢？ 对， 可能在这样的一些表演当中，大家就会尽收眼底了， 嗯， 都会了解得到。 没错。嗯， 好的，我们正在带您游览的是机器人公园啊，这个地方呢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嗯， 尤其是暑假了啊，可以带孩子来转一转，对吧？那这附近有什么看点吗？听说这个附近呢，它的自然景观还是不错的。 嗯，没错。我们在机器人公园体验完这个机械文明发展史之后呢， 嗯， 我们该去自然去体验一下了哈。 嗯， 那这附近有富川自然生态公园， 哦， 它是位于城市中心的一个自然生态公园。 嗯， 然后这个生态公园里面呢，有一个叫武林桃源的树木园，还有自然生态博物馆、 哦， 富川植物园等等都聚在这里面。 哦， 然后这个武林这个树木园呢，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是21万平方米的一个面积，有1000多种的植物， 嗯， 嗯，在这里， 这真的是世外桃源啊！其实这个中国的古代文学呢，其实在韩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传承和发扬或者是了解啊， 嗯。 所以像这个桃花源呐， 嗯， 等等啊，都是这个韩国人也都非常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意境。 嗯， 所以有很多的美丽的地方都会叫这个桃源啊， 没错 啊，所以来到韩国看一看武林桃源。也是不错的啊， 对的， 这文化要共享， 嗯， 是不是啊？除了这武林桃源之外呢，还有一个可以原汁原味的韩式的这个体验项目，就是。